啊。

还是岳父老大人。 岳父、 啊、是啊， 状元公、你认错人了。 什么吗？ 我是京二啊。 哎呀，惭愧呀。 哎呦，莫急呀、啊、莫急，我把你这横心的狼崽崽收拾拐杖将大礼， 就该向前乡人才是。 义父，如今你看他可怜吗？

油画粉烫。 是。 你是何人呐？ 我是张少主。 金光灿烂。 荒唐不荒唐，我是越发的糊涂了。 Thank you.